大家好，我是 KK。 大家好，我是 Kelvin。 大家好，我是 David。 嗨，我是 Sheila。 今天我们想要来跟大家聊聊室友这件事情，因为毕竟大家不管在求学阶段还是入社会阶段，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是租房子嘛。那面对这个房价、房租这么高的状况下，难免都会有室友。那可能大家都有遇过一些比较奇特的室友、奇葩事迹，然后你要怎么去挑选室友，这应该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，所以我们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室友这件事。 没错。 哎，阿 KK， 你有什么你知道有趣的事吗？ 有趣的室友，其实那先从我大学大一时候室友开始，因为大一的时候，应该很多学校大一都是强制住宿嘛。那那时候我们大一就是这样子，那我们一间宿舍是有四个人，其中有一个是跟你同系的，另外两个是其他系的室友，这样子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配置啊。然后那时候四个室友里面，其实我只跟我自己同系的室友比较熟，然后有一个室友他是在我右后方。 右后方什么右后方？他站在你右后方哦， 就是宿舍的床就是 斜对角吧， 楼下对斜对 角， 楼下就是书桌嘛，楼上是你的床，上下铺，然后就是左边两个，右边两个，然后他在我就是我坐在书桌的时候，他在我右后方的室友。那这个室友他有让我印象很深刻一件事，就是每天早上他都会大概六点多吧起来读空中英语教室。 哇哦，是个很认真念英文的室友呢。 你知道，好不容易读大学，我想说就是。明明早上也没有课，我们系的课都是九点开始啊。然后我就是每天早上六点，因为我是一个很浅眠的人，我每天早上六点就会听到他下床，然后穿着拖鞋去浴室去盥洗的声音，然后回来之后开始读空音教室。就是其实他都不知道，我都被他吵醒，可是他这么像学，我又不好意思去制止他。 那你英文有没有潜移默化变好啊？ 是没有啊，就是常常就变成说他。读完之后可能七八点，然后他离开房间之后，我可以再补个眠，小补一下之后再去上课，也差让我一补就补到十点多十一点，就你知道三堂课就翘到一两节。所以在我看来，找室友，后来找室友的时候，我就会比较找跟自己作息比较符合自己作息习惯的人，就是 十点再起来念空音的那一种， 最好不要给我读空音啦。对，因为后来室友就自己挑，就比较可以这样子。那其他人呢？ 就我觉得我大一那时候室友都还蛮正常的，但是像我自己在找室友的时候，我非常注重是他是不是会打 LOL 的那一种，尤其是 你是觉得打 LOL 太吵吗？还是 我还没看过一个打 LOL 很安静的，所以我都会问一下说，哎，你有没有在打 LOL？ 然后他就说，哦，有啊有啊。就马上 拒绝来护， 没错没错，因为打到不然他们三步之内carry 干会不会啊白痴之类的超大声，然后我觉得很吵，而且他们通常都是在晚很晚的时候打，那个就是整个就很吵，有可能是楼下有人会来抗议之类的，然后而且那种就是打很晚之后早上都睡觉啊，早上又是别人来抗议的时间，然后变成是其他室友要去面对那些东西。对，所以我都会去很介意说他是不是有在打游戏，然后其他的话我都觉得还好哦。还有一个主要是我会看他有没有那个，他就是毛很多，有没有毛很多？对，就比如说他会不会说，哎， 就是很多定了很多规则， 对他定很多规则，然后我们要去配合他，有一些简单的可以，但是有一些太超过我就无法接受，比如说他说，哎。那个我那个拖鞋旁边不要摆鞋子，因为可能拖鞋上面的那个脏污会直接粘到鞋子上面去，这种就觉得毛超多。或是有些人会说，哎，你那个浴室啊，你那浴室就是每一次用完的时候都要去刷，都要去洗啊，有时候明明就没什么脏，还要那边 洗完澡要把地拖干净。 对这种毛超多 的， 我就觉得很烦。对，这种规则狂。那这两个之外，我都觉得还其他的我都可以接受啊。对啊，那打比你呢？ 我觉得生活作息就还蛮重要的。像我大一的时候，就是我跟凯凯同个系，然后也是我们会跟大一的时候会跟别的系一起合住，两个两个这样子。然后我其中有个室友，他就是也是很喜欢玩电脑，就是也是那种会需要连线，然后跟人家聊天，然后实况的那种。然后我靠，他的键盘是机械键盘， 超吵， 天哪！而且他作息是那种从半夜大概两三点 开始打到早上那种。 欸、可是我们大一不是会断网吗？ 没有，他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用的，好像用手机吧，怎么自己用？ 哇，那时候知道网应该很贵哦。 对，然后他就是半夜开始打，然后就开始敲敲敲，然后会很小声讲那些就是跟人家聊天的内容，然后一直到早上，所以很常都被他吵醒，而且他萤幕刚好就是在。因为我们是上面是床嘛，下面是书桌，嗯、 对， 那萤幕就会直接那个灯直接打在我的床那边， 真的很， 看这超痛苦的， 需要褪黑激素了。 其他的室友不会抗议吗？ 其他室友，因为他是直接是在我对面，所以他光线很强，就直接打到我的床这边。其他人还好，但其他人就是还是会听到声音，对，也是有点反感，对吧、啊？那就是作息这一块啊，然后再来就是卫生习惯。 对，因为其实习惯很重要。 其实我觉得啊，我算是那个中之前讲的比较有点龟毛的人其中只有一点，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房间太脏，我会想要拿扫把出来把它扫一扫。然后，所以假如说我室友是那种比较懒得打扫的话，我有时候会帮他打扫。但是假如说他很长期还是一样，然后都没有在打扫，我会有点不开心。 但是你会讲吗？ 讲我几乎都不会讲， 所以就是默默的做， 对，就是 小 去扫一下， 小人呢、 啊，好棒， 帮忙扫一下，对， 完美的室友， 对对对， 主要就这两个啊，生活作息，然后跟卫生， 其实打 V 讲到卫生这个，就我自己来讲，其实我是一个可以接受乱，可是我没办法接受会发臭发酸的， 这个很重要， 太夸张了吧？ 乱可以，但是不要有味道。 我想到我。大一的时候，另外一个室友他，因为我们衣服但不会是每天洗嘛，所以大家会有自己一个洗衣篮。那时候我的床是在靠窗边的位置，就冷气口底下靠窗边。然后那个室友他衣服就是全部往窗户旁边丢，就是冷气口。所以有时候很久才洗一次衣服，这是另外一个室友啦，不是空音室友。对，然后就是有时候那个衣服会有点发酸的味道， 好可怕， 就觉得哇。妈真的是有，对，像是大 一，对，多久没洗， 所以 发酸呐、 啊。所以我就有点不能接受，而且他就是常常脏衣服就是往那个角落丢啊。像我自己就是会有一个洗衣篮，我就是放在自己书桌下面的那个位置，所以我脏衣服就丢里面，然后我可能三天洗一次，因为我蛮不能接受这种会臭会脏、嗯，就是我觉得脏跟乱是两件事情，乱没关系，但是至少环境还是干净的，不会有些虫啊、蟑螂跑来跑去。然后不会有些异味产生，那我 OK。所以我觉得说你要找到一个跟你生活作息、生活习惯比较相近的室友，所以后来在挑室友的时候会比较注重这一些。 那、啊、你大二的室友有什么样子的风格吗？ 大二的室友就是一个打撸的室友，因为大二的时候我玩社团玩得很凶，所以我那时候常常我们社团干部开会，几乎每天都是两三点才回家。我一直以来我都是。最晚回家的那个，可是我永远都是最早睡的那一个，因为我室友他的作息就是每天下午可能六点开始打咯，打到早上六点，然后七点开始去，就吃完早餐之后睡觉，一路睡到晚上五点。他这样子连续打了三个礼拜，完全没有去上过课。 天啊！ 而且他就是像刚刚那个 Kevin 讲的一样，他就是干白痴哦、喔，一边打一边大喊那种。 那个我真的无法、欸，那个真的很 吵。所以那时候我也是，其实他人不错，我们相处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可是就是因为后来因为生活作息差，所以也是只有住一年而已。 对对对，尤其对于那种浅眠的来讲，我觉得那个很痛苦哎、欸，那个就常常感觉没有休息到、 啊。我就是那种浅眠的人。 对， 睡睡又哎又啊，有个声音又醒来了这样。 然后很刚好，我后来的室友就是一个很难醒的人，所以这一点对我觉得找室友还有点很重要，就是你们可以互补。对，像是我室友他很难醒嘛，那我就常常去当他的闹钟，因为我浅眠的程度是、 这个很重要。 对，我们后来是住那种家庭式的，就是大家有自己的房间嘛。那时候我跟我室友房间中间还隔了一个厨房，就其实有一段距离。那他有时候闹钟就是会设了之后转震动，然后转震动之后他早上就是嗯嗯那种这样子，他就醒不来。可是有时候他就是他放在地上这样，嗯嗯嗯，我就从隔壁房醒来， 你的地板也在震动就对了。 不是真的，我就是听到那声音，我就醒来，我就叫，哎，该出门了，八点了。所以就是找室友像这种互补，就是功能性上面的互补，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。或是像我讨厌洗碗，我就找个阿 爱洗碗的事。OK， 我喜欢煮饭，我煮饭嘛，那碗给你洗。 哎、欸，对，我也是喜欢煮，然后不喜欢洗的那 种。我也是喜欢煮，不喜欢洗。 嗯，啊，像打比较就是那种，哎、欸，煮都由来负责，但是他就会很自动去帮我们洗碗的那一种。 帮忙洗碗。 对。 打比就是不错的室友、欸。 对，打比就是不错的室友。 这样听起来找室友跟找老婆好像差不多哈。 哎、欸，这样讲不 OK 哦。 但是又很难，一开始你就知道他你们会是互补的，你还是要一定的相处经验你才知道啊。 对，因为像那时候找室友。都是找就是同班同学嘛，就是 熟的， 就大家 朋友、 欸，就是相处起来觉得 OK， 可是谁知道真 的 住起来生活习 惯 是另外一回事。 对。哎、欸，那你们可以接受在房间里面晾衣服这件事吗？ 晾衣服、哦、 可以啊， 如果是他自己的房间那还好，但是如果是家庭式的客厅就不行了、啊。 大一的时候我们衣服都晾在房间里面， 你们都晾房间里面， 对啊，就很像就是用那个。吊一绳在床边穿来穿去， 啊啊、 然后晾着很像万国旗的。 对啊对啊，我那时候也是要去找我朋友，打开都是衣服，然后我还在那边播哎播。我觉得 其实还蛮好玩的。 我觉得我自己也像在亚马逊丛林里面要去找某一个奇特的生物一样。 但是我觉得就是为了避免环境太潮湿，所以就是我通常会把冷气打开或是开除湿之类的、嗯。要看，我通常会晾在房间，就是因为可能冬天比较潮湿，晾在外面不容易干，或是下雨。嗯，然后可能就会晾在房间里面。 有的人好像说他是怕被偷，因为像南素好像很多人说他内裤不见 了。 吗？ 有啊，就是内裤不见啊。 谁要去偷你的内裤啊？ 我不知道，他们就有人这样讲，我就说 偷男生内裤。 对啊，真的。 我只知道那个冰在共用冰箱的东西会被吃掉而已。 对， 我觉得很比较像穿错衣服，穿错内裤。 因为很多人内裤其实都超像的。 对 啊， 男生应 该大家都去什么 Uniqlo 买，或是什么 Hang Ten 之类，或是三花牌 子、啊，或是在 Costco 买 CK 内裤。 对。哎，薛然，那你自己呢？ 我自己其实还蛮少找室友的，我大一就是分配室友，然后之前去美国交换也是分配室友，然后之后我都是就自己住而已了。大一室友也就还 OK 啊，你知道，没太多就是奇葩，然后啊，不过大家说就是要一起寝具啊，但是说完要寝具之后再也没寝具了， 哦、就是 表面 上是好室友这样，其实大家都不熟， 表面功夫的。 对耶，现在想想好像跟这些室友都没什么太多联络了。 那个寝具从毕业说到现在没有聚过，我都没有看到我室友了。 哎，是啊，那像我这一套就还不错，我们一路常常寝具。 因为我 是、啊，而且你们住在一起很久，但我们那时候只有大一， 坦白说 距离没有很远。 坦白说，我跟 Kelvin 是室友， 没错， 所以一直到现在还在寝具，被发现了。 对， 因为我们室友就分散在不同的地方，所以就是常一直说要寝具就聚不成功，有的在云林，有的在新庄，有的在桃园这样子。超难聚、 可是我觉得寝具有个重要，就是真的是要有人愿意去当主角、 啊、 就是有人愿意去一直去叫那些其他人。 不管是同学会还是什么， 真的， 不然每次讲就哎、欸，我们来办同学会，然后就是没有人要跳出来的话，就留局。 这学校好像应该要来办个寝具了。 你有室友吗？ 有啊，大一那些啊，我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高就啦， 可以啊，可以， 都不知道 社群网站知道而已。 对，像我就还蛮重视情趣这个，我都会去挖他们过来，就是挖他们上来桃园啊，或是我就跑去台中之类的，把他们带下去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室友这个东西就是大哇。难得有这么感情很好的一个室友，然后 上次去你家烤肉的时候，你那群室友就是 真的 一群很好用的工具人， 翡翠工具箱， 对，没错，我们就是 翡翠工具箱。 然后那时候我们大家都去那个 Kevin 家烤肉，然后他就找了一群他的室友，然后因为我们旁边都是 学 长学 长姐， 然后就开始哎，没关系，你们旁边坐下，我们来烤就好。 哎，那个我的虾子呢？ 那个甜不辣不要烤焦哦， 我想要吃那个鱼。 我都觉得哇，他室友人都好棒、啊， 真的， 对，没错， 翡翠工具箱， 对， 工具人们， 已经不是工具人，是工具箱喽， 而且是工程师了， 大家都是 工具箱工程师， 对， 进化成工程师， 工程师都带有这种工具属性， 对。 不过你那时候去交换的时候，你不是跟其他国家的人一起住吗？ 对啊， 那他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奇特的一些习惯之类的？ 对，就是当地国家才会有的习惯。 他们有个习惯是冷气开得非常的冷，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他们开，我换算的话是13度。 他们是哪里人啊？ 就是当地，就是 local， 就是 North Carolina 的。 哦。 然后 夏天也这样，然后盖着一个非常厚重的羽绒被，然后跟他说， 为什么？ 哦，我跟他说，嗯，可是这样子好像有点冷呢，因为我这可能我只带了一条毯子，我想说美国有暖气嘛，他说。他就指着他羽绒被说：“哎、欸，可是我们家都这样睡，我们家就是 美国真的很浪费资源。 我”对，我有点吓到啊！你们家都开很冷，然后夏天都开很冷，然后盖羽绒被啊？说嗯，对 ，OK， 而且他的睡衣是那种大毛毯式睡衣。我说哦，夏天这样子哦，嗯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美国一个习惯，就是他每天就是都会带微波食品回来，然后都会拿一个塑胶叉子吃。 哦， 然后就丢 掉，他微波食品很多。 哦，对， 对 他们很好像很常吃微波食品。 对，重点是他们没有那种就是重复使用餐具，他们就是 直接丢掉。 对，而且就算是你来我们家聚餐哦，就是那些餐具也都是一次性的，而且都是、 对 都很漂亮， 对，他们有很多就是像 Costco 那种塑胶， 对对对 对 对对，他们都用那 一 种，一 次就是拿一大堆， 对， 然后很少会用那种重复使用的可以吃的餐具， 只有那种什么圣诞节一定就是要拿瓷盘那一种，他们才会就是一系列瓷盘，不然平常就是 然后用完再丢， 宴会都是塑胶的，对。 哎、欸，我想问，就是你们是床是在一起的吗？ 哦，没有，我们就是家庭式， 家庭式， 对，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房间，然后。洗澡跟厕所是共用的。 嗯，欸，洗澡，美国人洗澡是 早上洗澡， 早上洗澡吗？ 对。 欸，他们会把鞋子穿到房间里面。 对。 像是那个，他们好像会穿鞋子躺在床上。 对。 哇，这个我受 不 了。我那时候 在客厅也是穿鞋子。 对。我那时候就是我的学伴邀请我去他们家，然后就是他们还蛮酷的，就是他们真的就是鞋子穿到床上，然后要睡觉才把鞋子脱掉，然后就是。他们是毯地毯哦，但他们都这样子。 这边就可以补充一个小知识，就是那个饭店的房间里面，就是床尾的地方都会铺一条很长的，就是长长的那一条，就是因为外国美国他们有这种习惯 哦。 那边就是放脚的地方。 嗯，我之前还有看在 Instagram 上看到一个，就是我朋友，就是他是在加州，然后就是他邀请朋友来家里开会，然后他就在门口就是写了一张纸，说就是。就是我是白人，你可以把鞋子穿进来我家，就是因为加州太多亚洲人了，对，大家都会脱鞋。然后其实很多就是华裔的，他们还是都有那种习惯，就是鞋子要脱再进房间。 对，我那时候在美国打工的时候，我们住也是，就是住的是家庭式嘛，那我们大家就是仅止于把鞋子穿在客厅，我们进房间前会把鞋子脱在房门口，那我们是希望维持房间地板是干净的。 嗯嗯， 然后其实。好像还蛮喜欢那种脚触地的触感， 对对 对， 这点是美国人他们比较无法想象的。 对 对，还有我之前听过我朋友跟我抱怨说，他室友很喜欢半夜洗衣服，然后他的房间就在隔一道墙就是洗衣机，然后就是会打扰别人，所以这时候讲到这个，我觉得不只是作为一个室友该有的，应该是你。作为一个人，你的同理心是很重要的。 哎，对啊，还有半夜吹头发的啊。 对， 嗯， 半夜洗澡的。 其实不是说不行，如果这些都是就是你们一起住的人都是有这种习惯，或是这时间大家都还没有睡，然后我觉得 OK 啊，那不影响。那像是如果是我的话，可能我看到我的室友睡了，我就可能想说啊，算了，那我明天早上再洗澡，或是怎样，就是可能会尽量去配合，就是担心会影响到他人的作息啊。我自己是会这样子啊。对，那。要避免这些问题，最好方法就是好好挑个室友，跟自己相似。然后我觉得可以，你可以去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情，他可以做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，这样子其实跟夫妻的相处之道很像啊。 对， 因为就是住在一起嘛， 嗯， 对啊，那大家互相方便这样子。还有一种室友，就是在我们当兵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称作临兵啦，那。新训的时候，大家就是睡大通铺。然后，我现在要讲的是那个我下部队之后，其实跟刚刚薛拉讲那些美国人有点像。我们那个部队是蛮高阶的单位，然后我们就是空调24小时放松，所以不管你时间在几月，我们就是盖太空被，我们没有发凉被。然后半夜常常会被冷醒。对，所以其实也是一个蛮浪费。资源的单位，我就不说是什么单位了， 以免国军来查我们啦。 没有啊，就是环境很舒适，就是、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空间。然后当面的室友其实就是你的临兵嘛。然后，比较有趣的是，像是新训的时候，他们很怕说那个会发生感冒，会引发大流行。 哦，对， 所以会要求大家要 跟林斌要第一个是要戴口罩睡觉， 对。 第二个是你跟林斌，就是假设我要跟他头尾相交， 对，头尾交叉， 就是我的头对的，我左右对的是我林斌的脚，这样子大家是一个立字型 的 睡吧？ 真的， 这是国军他们用来避免感冒传染的一种方法， 哦， 对。可是你就是，如果你室友卫生习惯不好，你就觉得靠北 就闻着 臭， 对， 超臭。 哇， 对，而且我们那个门一定要开着，像我就是睡门旁边那个，那时候在成功里，哇，他那个清晨不到十度，我穿那边很冷，我是身体在前面抖， 哇， 超冷的，没有什么冷气啊，冷气一直开的，没有，我们就是这样。 然后当兵还有一个事情是打呼， 对， 打呼 超 可怕。 而且在那种通铺， 对， 你这是整完都不用睡了。 这有的打呼真的是你一打呼，全部人都会醒来那一种。 这个我印象很深刻，是在我入伍的第一天。你知道入伍第一天，你以往二十年来你的睡觉，你作息就是超过十二点、超过两点来睡，突然间要你九点睡觉，靠，你是怎么睡得着？然后那天就是大家都很累，然后心情又很差，就是觉得我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，轮得到我现在要在这边这样子被人骂，然后被人管，然后 开始怀疑人生。 对，然后规定我九点叫你睡觉，你就给我睡觉，然后还在反思，甚至有听到有人在啜泣。 哎，真的有，真的会有人， 真的会有， 真的会有 二十几岁的大男人在啜泣。然后这时候就好不容易累了，就觉得可以睡着的时候，开始对面传出打呼声，此起彼落，然后就听到其他里面开始干妈的谁啊，吵死了，是要怎么睡啦？第一天晚上真的失眠， 一定的啊，我觉得应该都会失眠， 啊，失眠 有个痛苦的。 对，而且还有一个声音，那时候是我在当兵，我才第一次听到，那个叫做磨牙的声音，你没有听过吗？磨牙，我那时候才意识到说啊，原来磨牙的声音这么大声，真的就是牙齿是磨的那个声音， 对，而且听着会有点起鸡皮疙瘩， 对，你很难形容的那个声音，而且它那个会干扰你的程度不会输那个打呼，因为打呼我们其实大家很多都听过，但是磨牙声很少听到，然后但是它又超大声，嗯，而且有时候你没有遇过那个室友就是做梦说梦话， 这个我是还好， 我们那时候就遇过，有一天也是很晚，然后我楼上那个他突然大叫，不要杀我，超可怕，真的很可怕，他在梦里面好像。他不知道被谁追杀，然后我们就其他人就看了一下，就觉得他是攻杀小之类的，然后就觉得很可怕。然后他就是常常会有一些反应，我就觉得他可能心里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过去或是一些压力之类的，然后就是所以梦话，不然就是有一些人在那边就是说，好像有一些人可能就是白天可能被班长狗干之类的，然后晚上可能有一点。 心理受创 ，然后也会在那边讲梦话，说班长对不起之类的，这种也会有， 好惨， 对对对，然后就是觉得哇哇，就是开眼界，就哇，还有这种人啊之类的。 所以室友会打呼也是件很可怕的事， 对，室友会打呼 这种事情就变成说我们没有办法很难去做选择， 对，就是在戴耳塞啊，我们常有的人就是戴耳塞啊， 因为你真的跟他住之前，你也不知道他会打呼，而且 对啊。 这种事情也可能有时候也不是他愿意的， 对，而且他不会知道他打呼。 那我们今天就来为就是每个人心目中的室友来下一个定论，怎样是一个好室友？其实你在挑室友的时候，别人也是在挑室友，所以你也是被选择的那个。所以我觉得重点就是你要找一个生活习惯跟你相近的人，作息、卫生习惯，或是你们的饮食习惯啊。其实你要脏就一起脏，要乱就一起乱，不要说你受不了他这么爱干净，然后你自己又脏的要死。你们这种人就是不适合当室友，你们只是互相让对方觉得很痛苦而已。对，所以就是找一个自己生活起来觉得 OK 愉快的。但这种很多人是要真的一起住过之后才可以知道这件事情。 对，而且你们就是住在一起，一定会有互相需要配合的地方，就是不要。适当的去调整一下一些原本的有一些原则，让这样子你们相处起来才会融洽，因为你室友就是常常会很常看到，如果你今天很常看到是一个你讨厌的人，那你住在那个地方，你缴了房租，但是你又住得不开心，也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地方。 谁这么贱会去找一个讨厌的人当室友啊？ 就是后来就是住了开始之后，你没有互相，你们互相没有配合，一开始只是想说，有人要一起， 就 OK， 是但是你都没有去， 所以我觉得说毕竟租房子是一个算是长期至少半年嘛， 对、 嗯、少则一年，这样半年一年这样子，所以你今天找室友之前先跟室友要聊过，要有一个基本的共识， 要面试，要面试， 不要说这么严肃啊，就是大家起来一起来聊聊天嘛，可能大家平常是好同学，就一起住之后崩溃，发现这人靠背激发， 对啊， 对，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好好谈谈，然后如果有共识的话， 嗯、 那再来一起租房子。 嗯，我觉得室友其实就是他的好处就是，经济上可以互相分摊嘛，再来就是感情上又是多了一个好朋友，多了一个家人的感觉，就是在外地这样。 哦，我现在就好怀念以前有室友的时候，像我现在自己一个人工作，自己租套房，真的很怕哪一天就是在浴室滑倒就摔死了。再次被发现的时候，就是已经是三个月后， 对，而且那个警察过去的时候还要拍照存证，你那个存证照片就会非常的难看， 很怕对房东造成困扰。有个室友真的很棒，请大家好好，如果你现在有个好室友的话，请好好珍惜你身边的室友，然后也继续维持你们的关系。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当个好室友，也祝大家都可以找到好室友。那今天我们就到这边为止， 谢谢大家， 谢谢大家， 谢谢大家， 拜拜。 拜拜。